今年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，俄罗斯、比利时、中国、法国、波兰、澳大利亚、西班牙、越南等国代表和代表团27号乘飞机或坐列车到达了平壤。